手机， 还送5个4G 号，全国流量敞开用，本地互播全免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但是气温偏低，天气较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又到了周末，又到了我们一起出游的时间了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旅游消息。那么一年一度的红叶观赏期已经是正式落下了帷幕，持续晴好的天气呢，也是使香山公园近来迎来大量的赏红观秋景的游客。根据公园管理处介绍，那么今年的红叶观赏节期间天气晴好，香山公园呢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同比增加了7%。公园首次实施网络预约购票和高峰时段限流的措施，那么超过半数的游客呢提前通过网络预约购票轻松扫码入园，公园整体游园秩序良好。那么红叶观赏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比较舒适的早冬天气呢仍然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登山观景。落叶飘单，景区内的落叶景观和秋实景观是别有一番风味。芝松园景区内红叶与成片的茼蒿菊形成了红叶黄花恣意穿的植物景观美景。嘉日园景区树株丽红元宝枫和银杏树，片片如火如荼的五角形叶片和状似元宝的金黄叶片纷纷飘落在景区内栽植的小菊上，让人分不清是花红还是叶更美。落叶呢也成为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拍照道具。那么今年园方呢还开发了很多以红叶为主题的香山礼物，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尤其呢是利用掉落的红叶设计制作的文创产品，红叶明信片、红叶马克杯等红叶衍生品最受大家的欢迎。看过了红叶，咱们再到北京游乐园的旧址那儿去瞅一瞅。近日呢，我们从东城区了解到，经过征求民意并进行专家论证，昔日的北京游乐园龙潭中湖公园呢将建成综合性的公园，体现森林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节约型园林和智慧公园理念，同时啊要满足休憩、健身、娱乐、教育、科普四个功能。东城区表示，概念性方案设计呢完成之后啊，将再一次的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建议。东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民意征集工作呢，从10月15号正式启动以来，也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截止到10月24号的24时，一共有12.1万人次关注了本次民意征集活动，有2.15万人次呢是实际登录了答题平台，或者是到了征集现场，共收集到了有效的调查问卷超过了10000份。看来啊，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啊，对于我们龙潭中湖公园的改扩建工程呢，也是非常的关注。那么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期盼龙潭中湖公园建成综合性公园的被访者占到了40%。被访者希望龙潭中湖公园呢，具备功能为休憩、娱乐、健身和教育科普。超过70%的被访者距龙潭中湖公园3公里以内，60%的被访者呢，每天或者是每周都会游览公园。近80%的被访者啊，是首次参与民意调查和征集。那么其他建议当中呢，希望公园尽快完成建设并且开放，和建成之后免费开放的意见呢，也是比较集中的。近日呢，结合公众的意见，东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相关行业的专家进行了论证，形成了对龙潭中湖公园定位、建设方向和规划理念的综合意见。根据民众和专家的意见，龙潭中湖公园呢将建成设计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公园，体现森林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节约型园林和智慧公园理念，同时呢还要满足刚刚我们提到的4大功能。那么接下来下一步，东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委托专业规划公司开展龙潭中湖公园的景观设计工作，在概念性的方案设计完成之后啊，将再一次的面向社会征求您的意见了。我们也希望龙潭中湖公园能够尽早的完工，向社会免费开放，让我们的老百姓在周末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好，逛过公园呢，我们再去雪乡看看那儿的美景。近日呢，有记者从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雪乡景区管理委员会获得消息，入冬以来，雪乡景区连降瑞雪，雪乡的美景可以说是初步形成了。景区决定从即日起正式开园迎宾。根据了解啊，今年雪乡景区实行网上实名制购票入园，避免窗口排队购票，各旅游企业、旅行社呢也可以提前在雪乡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雪乡电子商务网购票，游客呢需要携带身份证入园。接下来我们的旅游脚步呢还不能停歇，我们要快马加鞭的赶快去到香港，去那儿瞅一瞅2018四川自然保护周举办的如何了。近日呢，2018四川自然保护周在香港海洋公园开幕。开幕式上，海洋公园和香港旅行社呢宣布将推出首个从香港出发的汶川卧龙生态旅游团。那么这次保护周主题就是大美四川，熊猫家园，川港同心，共创美好。由海洋公园与四川省林业厅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旨在呢宣传大熊猫保育成果和四川民族文化传统。保护周期间呢，游客可以在海洋公园内体验展示四川景致的 3D 光影保育展览、羌绣、羌笛等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及四川主题美食会等等。同时呢，相关的旅行社也介绍啊，新推出的汶川卧龙生态旅游团将全程由海洋公园的专业大熊猫导赏员陪同，跟随护林员深入卧龙原始森林，亲身探访大熊猫家园，体验卧龙历史、人文风情和生态保育的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与四川交流密切，感情深厚，特区政府积极援助汶川地震灾后的重建，涵盖生态保育及民生基建等多个项目。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近年来呢，也成为了香港青年朋友的实习基地，广受香港青年的欢迎。那么也希望通过举办保护周活动，增强公众保育大熊猫的意识。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也表示，四川与香港在自然保护领域渊源深厚，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的4只大熊猫全部都是来自于四川。 香港在汶川地震之后也积极参与到了四川卧龙基地等地的重建工作，希望通过这次的保护周，两地青少年朋友在生态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呢，可以进一步加强。同时，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杨建还表示，四川自然保护周呢，是四川省为香港精心打造的一张友谊名片，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川港两地可以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合作水平，共享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末版，我是高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重庆的地界里边感受一下冰天雪地的风情了。 北方很多地区呢已经是迎来了雪天。那么作为网红城市的重庆，除了洪崖洞和轻轨穿楼，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旅游玩法，这就是滑雪和戏雪。那么日前啊，奥陶纪景区的重庆首个冰雪世界正式开门迎客。那么全新推出的滑雪场和戏雪场，让你在重庆也能体验到漫天飘雪的北国风情。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教教您在那儿怎么玩呢。首先第一个玩法就是滑雪。在那儿刚刚开放的恐龙冰雪世界里边，绝对可以满足滑雪爱好者们挑剔的小傲娇的情绪。首先啊，在这个乐园里边可以享受零上20度的温度来玩雪。其实在重庆秋末冬初的时候，有的时候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0度上下。那么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一旦碰上重庆的气温回暖，花费巨额投入造出来的雪呢将会融化掉。那么奥陶纪呢也是斥巨资引入了当今国内最先进的造雪机，可以确保零上20度都可以造雪。目前呢，雪地厚度已经有1米，还在源源不断的造雪当中，雪地可以说是松软适中，适合滑雪。那么此外呢，还对雪场进行了半加盖处理，既保证了拥有室外滑雪场开阔的视野，又确保了积雪深度保持不断增高，让大家随时可以尽情玩雪。那如果你不会滑雪也没关系，在那儿呢你还可以戏雪。在滑雪场旁边呢，拥有5000平米的戏雪场足够让你带上全家来撒欢了。在这里呢，你可以租赁上一辆雪地摩托，从高高的雪堆滑下。相比普通的滑雪板，那么这种雪地摩托呢可以掌握方向，不必呀担心滑下的同时因为速度而失控。你呢还可以租赁一个雪地铲，和孩子一起体验挖雪的乐趣。其实很多小朋友啊，在雪堆中间挖起了隧道啊，或者是在雪地上挖出了地道，玩的也是不亦乐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戏雪场还新增加了一个游乐神器，这就是充气碰碰球。游客呢可以租赁一个，将自己呢装进这个充气球当中，哎，你可以自己玩，在里面体验摔倒啊、打滚都不会伤到身体的乐趣。也可以跟着朋友各自穿着一个充气碰碰球，从两边往中间冲刺，撞到一起之后呢，各自弹到松软的雪地上，哎呀，这种感觉一定会非常减压的。啊，对了，这里呢全天都会有造雪机造出漫天飞舞的白雪，松软的沉积在地上，这些雪也非常适合拿来像打雪仗、堆雪人等等。哎，第三种玩法呢就是拍雪了。除了在冰雪世界里面滑雪戏雪之外，对于很多晒照一族而言，哎，这里还是一个现成的大片摄影棚。你想象一下啊，皑皑的白雪如同给场景都加了一层唯美的滤镜，哎，怎么拍它都有一种大片范儿。那有单反的游客呢，您可以准备一个长焦镜头，让同伴摆出要发功的姿态，对吧？随着这个照相机的快门声，一颗雪球脱手直至飞出去，仿佛一颗炮弹，哎，别有一番意思呢。那么此外呢，您还可以飞起来将雪花打散，用运动模式拍下雪花被你踢飞的一瞬间，这满屏都是雪呀。同时你还可以模仿一下雪天的场景，走在造雪机喷出的雪花背后，让同伴在对面按下快门，造成了一种北国飘雪的错觉，哎，这样的照片肯定能霸占你的整个朋友圈了。那么同时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恐龙冰雪世界里边，在西南方向呢还有一个首个室内冰雪世界也已经开园迎客，您可以带着孩子来这里滑冰道、看冰雕、赏冰灯，瞬间穿越到39天的大东北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滑雪项目一经推出呢，肯定会吸引很多的游客前往重庆旅游。那除了吃之外啊，看大熊猫之外呢，又有多了一个新的选择，是不是？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这游客太多了也会成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啊，在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京都，如何缓解特定地点的游客集中拥挤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也开始出现了。还有意见担忧太过拥挤的过度旅游， 那该市呢，有意宣传周边地区的魅力，从而分散游客的造访地。到访京都市的游客，2013年以后啊，连续5年突破5000万人次，也存在欧美旅游杂志读者投票中京都排名靠前的影响。来自海外的游客不断增加，像清水寺、岚山等景点呢，这个连日啊，迎接游客到访是十分的热闹。不过2017年该市的调查显示，国内游客当中有46%回答停留期间呢有遗憾的事情，关于原因呢，回答一般都是有人多太拥挤，旅游旺季呢也会出现没办法坐上公交车等情况。市中心和公共交通的拥挤呢也正逐渐影响着市民的生活。于是呢，京都市就把目光投向了在与主要景点和市中心有一定距离之处沉睡的旅游资源。福建道和大社以朱红色的鸟居层层叠叠连续的千本鸟居而闻名，那么作为在照片上共享应用晒美照的景点而受到大家的欢迎，总是挤满了游客。那么此处最近的车站呢是京阪福建道和站，那么从该站呢朝大阪方向坐5站就是福建桃山站，那里呢有遗留下幕末时期哈街道风貌的老街。福建呢这一地名哈，正如过去曾被记载为福水一样，是天然涌泉丰富的地点，有超过20家酿酒厂都是集中于此。那么在常备100种以上福建美酒的餐饮店福水酒藏小路，举行酿酒师等解释酿酒历史和工序的活动。那么其中的经理也介绍说，希望作为日本街道提高知名度啊，让福建道贺的参拜者呢也能够光临本店。另外一方面呢，在坐落于市北部的以三千院纪光院著称的大原地区，也就是左京区，如何恢复过去的活力也成为了一个新的主题。上个世纪70年代在造访地调查当中呢，该地区曾经获得过第一耶，但是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低迷。有分析认为，可能是随着坐私家车造访者占比下滑，游客就不大来了。那么该市的负责人称，潜在的魅力应该很大。据称从京都站的公交车1小时仅2-3班这一交通便捷的层次来讲，同时期待可以通过和铁路组合改善的空间。如果呢宣传再下点功夫的话，那么相信未来可以游客盈门了。那么其实呢，这也是旅游胜地哈京都未来考虑的一些发展的方向。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大京都旅游区。好了，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出发吧，就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我是高磊。好了，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出发，别走开。 情迷总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想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你下了一整天。去证明

两个月之前，两三个月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聊这样的一个新石器时代哈。 对， 那其实为了做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专题的节目，我觉得怀宇呢，不仅仅是自己曾经拿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到了世界各地进行了深度的走访，那么同时回来以后呢，也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文字资料也好，图片的资料也好，甚至是自己的心情要重新打理一下 啊， 重新捋一遍，对吧？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 哎呀，这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一直说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靠谱的，你怎么着也得准备好、 嗯、 而且呢，如果好不容易去了有过一些生命经历了那么你不总结，那个人的脑子是记不住太多事儿的， 对， 回头就忘。 嗯， 那么我们出去花了那么多精力，花了那么多钱出去，如果不积累，不把它整理的话，最对不起的是自己。 是是是是，所以呢，经过了积累沉淀和重新的梳理之后呢，才形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新石器时代的世界遗产之旅》。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其实是不能说是最后一期哈，是我们这一阶段。 这阶段的一个小节 吧，一个小节、 嗯、 那其实呢，我们说到了还有一个世界遗产是在爱尔兰， 在爱尔兰、嗯、它的名字叫伯音河谷， 伯音河谷， 伯音河谷，发音是 Boyin， 是那个，因为爱尔兰你别看这个原来是英国的这个一块地方， 嗯， 那么现在呢，人爱尔兰讲的是爱尔兰语， 对 啊，他那个爱尔兰有自己的文字的。那么爱尔兰这个岛呢，是和那个不列颠岛中间有海峡的、 嗯、 那个也没太远、 嗯、 那么以前咱们讲的所有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的特点它全都有、 哦、 啊，然后呢我们现在也不必再多讲这个古人类怎么到这儿来，也不是那么难，但是那个时代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代， 嗯， 因为那个时代呢就是生活起来比较容易，那么古人类在那儿呢首先能找到吃的， 嗯， 就是它的大型动物那儿有，气候呢又比较不是像刚才就是前面讲的那期一样奥克尼岛那么寒冷， 嗯，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跟伦敦纬度差不多吧，这北纬5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那么在这儿能找着吃的，人就能生活了。 嗯， 然后刚才咱们提过这个遗产的名字，伯音河谷。 对， 河谷这地方有水，还有鱼，那就好活了呀。 对呀， 对呀，然后在这儿好活了。那人家干什么了呢？就是如果要是有闲暇精力，又有这个脑电波、脑容量做支撑的话， 嗯、 人就开始想入非非了。想入非非，无非是对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关注啊。 嗯、 然后呢，有精力，那就做各种匪夷所思的，就是大建筑呗。 哦， 就是这样的 啊。 所以伯音河谷它具备这所有特点， 嗯，所以就成就了它的世界遗产哈。 对， 那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要去到这个地方？其实它离您的主线英国伦敦那条主线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还有点远。 对呀、啊， 因为这是这样的，我这趟是纯粹是偶然， 哦， 是搂草打兔子，是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英国的世界遗产我给数了个遍 啊、 嗯，然后呢，那个有一个世界遗产呢是个世界自然遗产，那个在北爱尔兰叫巨人之路， 嗯 啊、是个火山的地貌，然后去完了那儿之后，我在当地问那个咨询的人，就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啊，您拿您的签证，就是中国到英国的旅游签证， 嗯， 您可以去爱尔兰。 哦，之前您是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哦、 我也没想到，我想去完北爱尔兰我就直接就回英国了，我是坐着公交车去的，跨越的那个海峡、 哦、 因为公交车上了那滚装船、 嗯、 什么就特别简单也不贵，直接就到那儿了。我就没想到，哎，我想这个去趟爱尔兰还是挺不错的、 嗯、 因为我手里头旅行的时候带着有两样东西，是觉得我觉得比较特殊。一个我老拿一张地图，纸质的、 嗯嗯、 这纸质的英国那个包括爱尔兰这部分， 哎， 尽管比较糙、 嗯、 第二个呢，我老带一本世界遗产名录。 哦， 世界遗产名录，我一看爱尔兰 一翻，爱尔兰俩世界遗产，其中有一个叫伯音河谷。这伯音河谷他说的就是这个名字让人不知所措，就是什么就伯音河谷。等到了爱尔兰一看，哦，我说这东西这地方我必须得去啊，且不是特别费劲，因为爱尔兰这个岛本身就不是特别大， 嗯，对对， 啊，所以到那儿不难。难的在于就是这个在爱尔兰你想租车这事儿已经不容易了。 哦，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公交解决了当地人的问题， 哦，就很发达 很发达。然后呢，哦，另外在发达国家哪有伸手打车这种事情，都是在不太发达国家， 嗯， 或者在发达国家都是打车是接短途的，就是比如说地铁出来，在日本那个地铁出来然后呢打一车， 嗯， 一点几公里就干这么一件事，你很重的行李，如果要是有一个几十公里你要打车的话，这事儿对于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就不太可想象，要有几十公里你就租车吧， 对呀， 是吧，就开车吧，就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它公交可以解决这问题，只不过公交少，而且呢就是可能需要你更加的关注一点，因为它公交是一早一晚， 嗯 啊，所以到伯音河谷呢就有这点难，但是更难的是在后头，您进去以后您得好好听讲，因为在爱尔兰的话有英语解说，可是呢其他语言就更少了。 哦， 爱尔兰语跟英语还不太一样，我到那儿才知道不太一样， 差的大吗？ 差的挺大的，你要写起来都他带那个就跟汉语拼音那音标， 大大队还带音标，我看 啊，对对对，我说真是第一次知道，以前我是从邮票上知道，一看这个什么，这是英语吗？这不是，然后一问，哦，这是爱尔兰出的邮票， 哦， 啊，所以这个出去以后，在这点上长见识了，还是 沟通起来会有很大的问题， 说英语吧，说英语没障碍，对，你要到意大利说英语也不太有障碍，法国也是嘛，就是。你怎么着英语得过了关，然后你怎么着得或者是得听得懂得看得懂， 对， 就要求你这个，其他的东西都好办啊。 那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地方吧。 对，这个地方， 啊，我们充满了好奇啊。 对，然后那个其他的把刚才说那段那篇翻过去以后就说伯音河谷。伯音河谷呢包括三部分，一部分呢的名字都挺绝的，New Range。 New Range 是什么呢？New Range 是这个一个大房子，New Range。还一个呢叫 Note 呢是好多好多个山包包，像一锅，像一大屉馒头，就是远处看都是山包，Note。还一个叫 Don't 那个也是山包，但是没有这个 Note 和 New Range 这两个漂亮，有影响力，所以去那个地方呢就是个野的，所以我到那儿以后我主要的是去这两个地方，去这两个地方呢也是它是个景区，必须得听讲解，必须得坐他的车，不管你开什么车来， 他规定有一个游览线路， 对对对，等游览线就是坐他这车呢到了那儿之后，一车哗全下去了，而且这车是电瓶车，不是那个气的那种车， 明白， 所以他这一般来说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才转一圈才回来，他这个安排的是特别有道理的。坐这车以后呢咱们先说这个 Note 吧， 好， 这个 Note 是一个个的山包，这山包是什么呢？都不是陵墓，都是用于原始居住的那种房子，可是它不同在于什么呢？它修成了这个圆形，可是底下不是圆形，这底下呢围着一圈石头呢，这个石头上头有花纹， 石头上还真是有花纹， 有花纹，这个花纹呢是有意思的，是有一些 特殊含义的， 特殊含义的，有很多就是绝大多数含义是没被破解的 。 对，只是一些原型，有破解的极少，所以那么多花纹它围着这个房子，它不光是起装饰作用， 还有一些心理暗示作用， 是吧？ 是。那个咱们比如说见到这种建筑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为什么要弄个先建好一房子然后给它埋起来，就是跟这跟穴居人有关系。穴居人呢可能跟尼安德特人也有关系，因为尼安德特人跟人类的祖先曾经一起生活过，他们中间有这个串种的这种情况，所以在现代人的基因里头有1%-4%的基因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或者叫直立人的基因，有这种已经那个被验证出来了。欧洲人就占的比例可能再稍微大一点啊，现代欧洲人。那么对于穴居呢，可能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群的一种生活习惯，然后呢建成这样子，旁边围着一圈大石块，这些大石块呢还挺大的呢， 是 每一个都挺大块，上头能够刻出这种花纹的一定是比较锋利的石器，比较锋利的石器都不是砸出来的，都是磨出来的 哦。 所以新石器是磨制石器，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这些圆滚滚的像馒头一样的这个房子里旁边呢，会有一些石头的像这个排水，原始排水设施，因为这些上头用泥啊土啊堆起来，这些石头不房子它到时候不结实，老下雨的话最后这地方就被冲没了。可是人家原始人的智慧就是这底下有这个防水层 哦， 所以这个水就很快的通过这个石块里就走了，土却没关系。那么上头这个馒头上头全有植被，就也是野生的草什么的，也不太会水土流失。那里头什么样呢？里头 看看里边。哦， 这个里头这个通道啊，特别复杂。那个就是我拿来给你拿一张照片。这是自然光，就是它开了好多窗户。 是 啊，然后呢，这个走道呢？不是直接奔这个馒头的那个中心去，而照着这个馒头旁边走一圈或者怎么样，然后每一个这个原始建筑石质建筑全都不一样，每个用途全都不一样。对外开放的是有代表性的，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让大家进去，然后里边很狭窄的，有的地方你人根本就过不去，还别说我，就是小身材小一点的人也过不去，就是他就特意建造成这样。 哦， 而这些东西就很多都不是具有实用意义。那么不具有实用意义的，咱们一般的会认为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艺术性， 那 因为那个艺术品它不是实用品啊。现在干了好多，比如100斤做一大馒头，那叫废物点心，那最终是一个，是一个满足精神满足的这么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祭司。 哦， 所以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实用的，但是他们高级。而且这些东西都为了建造这类建筑都不会顾惜什么成本啊、精力 呀，对， 全都不顾。就干一个，就是而且干时间都特别长。所以这个 note 这里边就是看到好多好多的一个一个的这种建筑。然后这里头还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什么？ 就是咱们以前讲过巨木阵。巨木阵，然后呢巨木阵咱们说的是斯东亨奇巨木阵 和哈维伯瑞。 阿维伯瑞没有巨木阵，斯东亨奇有巨木阵，但是斯东亨奇巨木阵是矮的，因为那些木头已经朽了。但是在这伯恩河谷这个 note 这儿有一个小的，不叫巨木阵，是个木头阵。这木头阵呢，一圈木头。那个、 它这一圈挺小的， 挺小的。你旁边我就是特意把人带上，可是那个，斯东亨奇那巨木阵可大，你看这个一个人坐里头得多渺小。当年斯东亨奇的巨木阵可是非常宏伟的，所以这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复原图。所以这个note 这里头的这巨木阵呢， 给我们很多启示。 什么？ 毫无疑问，木头是给人造的，石头是给神造的。 神造的 啊！所以在这个巨木阵里边，现在那个解说员在那儿也解读不了什么。而且呢，在一个地方过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会像我这样有精力能满处的去看，然后做这个立体的对比。所以他会对某一个他的景观有一个理解，但是那个理解呢，往往会比较那个平面，就是不会有对比，因为他们不太提供其他的参考资料啊。所以在这个博音河谷里边看到了一个这个。 哎，这也意外的收获，应该算是，是吧？ 对对对， 这之前可能没有想到会有的。 对，所以到那儿之后，去那儿的游客呢，人也不算太多。然后我呢，还是这个所有的出行都是错峰理念，就是你如果人太多了的话，直接被拍死在沙滩上，就是自己比较倒霉。那个选择一个错峰的时候，哎，错峰就会有一好处，就是你拥有的资源会比较多， 对， 比较随意， 没错 啊。所以那次我是，九月份去的，九月份去 还比较舒服， 比凉快啊，那肯定是凉快啊，对。所以这个是 note。 那还有刚才说过的 New Range， 这 New Range 是可就是真是特别特牛， 特别牛， 特别牛。 New Range 特别牛，它牛在哪儿？你先给我们起个头。 这个New Range 呢，它是一个首先它也是一个跟那个仿造这个穴居人的一个建筑，但是呢，它像一个什么呢？像个蛋糕。像个矮座的蛋糕 哦， 这个矮座的蛋糕直径70米， 哇天呀，也好大呀 啊，直径70米，高度5米，然后这个5米高的这么一个5米高这么一个，旁边都是拿石块白石头给贴了，整个墙都是白石头贴的外墙，是石块贴的外墙，它那个里边有那个就是特别幽深的走道 通道哈， 通道。然后这个走道呢，都是拿大石块堆起来的，这大石块特别巨大，且上头有花纹， 嚯、哦，也有花纹， 好多好多花纹，大花纹。 哦，这些花纹被人现在破解出来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也没有。 有 哦， 所以在这一点来说就非常神秘。在 New Range 入口处，那个因为入口是特别那个就是人多嘛，然后它又特别狭窄，那么只能是进去10个人，然后等这10个人出来以后再进去10个人。 哦，这样它其实接待能力还 很有限，很有限，因为它这就限制了这个嘛。 对对 啊，所以呢。这个门口有一石块，这个石块上头有7个螺旋花纹，一共有7个螺旋花纹。这7个螺旋花纹代表一年白昼，那个最短的7天。 哦，白昼最短的7天， 还是冬天的那个冬至前后， 冬至前后 一星期。 对。 其中有一个就是花纹，就是说的那个地球日照时间最短，北半球日照时间最短那天就是冬至那天，在这上头有一个那个螺旋花纹是那样的，而且这条通道依旧指向的方向是冬至太阳升起的方向。 哇，还是光影的一种结合， 还是光影的一种结合。在它的这个门口有一串大石头，一串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并不是，像斯东亨奇巨石阵的是一圈， 是 它只不过在门口前头有这么几块。这大石头都不是原地产的，都是从远的地方运过来的。就是当我们去了这么多新石器时代建筑的时候，发现它们有共同的特点，这些建筑都不是现代人建的。所以说那个什么，以前说这个巨石阵是现代人做的，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是也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个炒作。就是大家都关注一下，于是游客都来了。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一个系列，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遗产之旅。再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这就是行者谭怀宇，你好。 高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那刚才我们的脚步呢已经是来到了爱尔兰啊，已经介绍了 Note 啊，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像我一样哈，都非常好奇，哎呀，这上面究竟是有什么样的花纹啊，它这些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呀，它为什么里边会是这样的一个构造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逛完了 Note， 我们要继续说一说 New Range 呢，这个建造年份公元前3300年完成。 这个就很确定的年份。它是个巨石建筑。所谓的巨石建筑呢，它用的石块特别的大。这个大的一般来说得有多大呢？差不多得有2米到3米高，比一人高。 哦， 比一人高。它把这石质建筑干什么使了呢？它做这个建筑的内堂的那个通道，全是拿这个石块那个砌的。也不是叫砌的，就是彼此之间就是 支撑 的啊。然后呢，上面呢，因为这个通道呢，有的地方呢是上头往里倾斜的，那个倾斜呢还有一些支撑，实质的 有 支撑， 有像梁一样， 像梁一 样， 还真是挺像梁那样的。然后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走道，走的最深处还是一个简单的石室。 哦，一个屋子， 一个屋子。然后呢，这个屋子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个空间。那么我们现在解读这个呢，就是发现它里头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它的通道的朝向。尽管有那么深的那个通道，有好20-30米深的通道，依旧指向冬至太阳升起的方向。另外呢，在这个整个伯音河谷看到了很多很多石头上的这种花纹。这种花纹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到那儿看到这些东西，我们会有想象，就是这些花螺旋式的花纹到底 有什么含义， 有什么含义。 好，倒是挺漂亮的，乍一看 全都是大石块的，有的这个螺旋式花纹， 也有的像现在您看到的这张图是扇形的，而且是呈 发散状 的。 你说这些东西像不像孔雀？孔雀的那个 开屏之后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说咱们现在想象，因为这个图无解，到现在还无解。能最有名的解释就是上半期咱讲的那个New Range 门口那块大石块，它上头有7个螺旋花纹。七个螺旋花纹代表这一个一年里的那个日照最短的那七天，其中最短的中间那个就是最短那一天， 冬至，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其他的花纹就看到什么东西有螺旋花纹，水里头有的，对， 有的。 我们会看那些水得特别急才能，平平的水不会有啊。那人哪来的这个螺旋这种概念啊？因为这个人还是从猿变来的，是吧？ 对呀， 他得受到自然一种启发。 是。 然后呢，好多比如说对称的花纹，这些都是就是比较高级的想象。然后我有这想象还给做出来，然后彼此这个它没有两个重样的。就这一点来说就特别神奇。所以咱们讲到伯音河谷了，应该有资格总结一下那个人类的新石器时代巨石建筑。可以到这个时候了，因为新石器时代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在咱们的河西走廊那边有一大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虽然不是巨石建筑吧，但是遗址出现了很多陶器。 对， 这个陶器呢，一般来说在公元前3000年这个年份是比较靠谱的。就是现在不就是说可能会说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都是那个含这个之间嘛。但是更早理论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分子遗传学给了证据，就是 这个黄种人是从什么时候进入的亚洲大陆， 哦， 东亚大陆，这是有定论的。 对， 现在我们分子遗传学已经把这事儿给破解了。 嗯， 所以对于仰韶文化的那种彩陶，它中间也有一个脉络，就是哪儿先哪儿后。哪儿先呢？最远的地方最先，离北京最远的地方最先。 嗯， 因为有一支黄种人是从南亚，然后呢从这个就是云贵高原那进来的。 嗯， 然后呢才沿着河套平原，沿着那条线一直走到陕西，一直走到半坡，所以他留下的这些彩陶呢是一个文明的一个脉。那么说回人类，世界遗产属于全人类吗？ 对， 全人类。那这个人在三千年前到公元前三千年前大概是这年份，他们都干嘛了呢？ 嗯嗯， 他们都建这个巨大的建筑，那有能力建巨大建筑就是有代表性吧。这个有代表性他们都干什么了呢？他们在表达自己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身体和自己心灵之间的关系。 嗯， 所以他们一直在处理这个关系，能处理这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有思想了。 对， 有思想了才有文明，否则的话没有思想只有工具，他创造不出文明来。 嗯嗯， 所以那个时代特别牛，就是牛到什么程度呢？牛到像寒武纪，就寒武纪之前呢叫埃迪卡拉纪，埃迪卡拉纪呢刚刚有多细胞生物， 嗯， 最早是单细胞，后来多细胞，到寒武纪一下生命大爆发，地球上所有的动物的门就齐了，再后来就没出现新的门嘛。 对对， 就是一次一次大灭绝，一次一次灭绝。那寒武纪就生命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新石器时代人类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工具上的，从那个原始的圆的那个打制的工具，后来变成磨制工具，然后他们建了一系列的建筑，这类建筑都是拿原始的材料巨石，他们还没创造出新材料，新材料就是什么呀？砖、陶。我就是在那个年代没法拿陶器做巨石巨大建筑啊，是吧？ 对对对， 没法拿瓷片做建筑，所以呢就是他们拿这原始巨石不遗余力的去做一些自己心灵里边表现出来的这种建筑。 嗯，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那个时代的人太牛了， 太 他们完成了零和一， 对的一个根本的转变。 对对，是质的转变。 对， 那你想想要是十到十一，那就是或者 是量变了。 对对，就是量变了。一百到一百零一，那就后来就不算什么了。 对对对， 就越来越细了。但是零和一那可是 真的是质变， 质变那是了不起的。所以越到这儿来，就是看到的东西越到让人感觉到心灵震撼。 嗯， 你说那个那个一大片房子里怎么会有一间工作，就是工具房？ 对 啊，这事儿就觉得太匪夷所思了。你怎么会干出这么一种事情来？ 就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我觉得就真的是太超前了。就包括刚才我们之前说过的很多的这种巨石阵，包括巨木阵，哎呦，都不可想象，说真的是人类做的吗？是外星人做的吗？嗯， 对对对， 现代人做的吗？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其实 啊，好多好多都没有定论。 嗯， 这才是科学，就是我们现在的智力和我们周围了解的世界还是很有限的，我们看的越多越自觉得自己看的少。 嗯， 那么还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学习新东西。另外呢，在科学新科学面前认错，那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因为科学是不断刷新的。嗯，那么我们没见到过的东西又特别多，那么要不断的增加见识，增加见识在某种程度上比书本学书本知识要重要的多。 嗯， 这些新石器的世界遗产真的是通过怀宇的讲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当然了，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哈。 啊，这是不是一小部分，其中的一大部分。 一大部分。 因为世界遗产到现在为止呢是不到大概说是一千一百处吧。 嗯嗯。 新石器时代的世界遗产呢大概不到十处。 嗯哼。 咱们讲了六处了。大概还有一两处吧，还有正在申遗的，那个有还有那名气特别大，人家根本就不屑申遗的 啊， 还有这种地方， 还有呢， 还有。 那未来就比如说，如果有时间，怀宇还想去哪些个，或者说你正在计划着想要去新石器的世界遗产当中的哪一些项目，能不能提前也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让我们打开一下思路？ 好啊。因为咱们还是把这个搬回头再想想人类怎么出非洲的，然后新石器时代的世界遗产全在那边，全是在就是地中海、欧洲，全是在这边。所以呢，我没去过的新石器时代的世界遗产还有一个在撒丁岛上，还有一处在法国北部，这两处是特别有影响力、特别大的， 也是已经是认定为世界遗产 了。有一个是认定了，还刚才说有人不屑跟你玩嘛，有一个是在法国北部叫卡纳克巨石阵，在法国，然后呢那个在法国的名气特别大，在整个欧洲名气也特别大，但是它不申遗、 是吧？ 啊，对， 还真有个性。 因为不申遗的地方挺就是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哈麦加不申遗，因为它是宗教的嘛， 对、 还有一个是比如说那个京都有一个地方叫三十三间堂，三十三间堂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建筑，就说咱们说那个天安门哈，天安门呢是九间宽五间深，这个懂吧哈？九间宽哈，然后那个这京都这三十三间堂呢，它有三十三间宽 哦， 里边装着1001身千手观音，里头有1001身木雕的千手观音，有1000身是等身像，就是都是1米6到1米7这么高，跟人一边高， 差不多，对， 木雕的，雕的绝世精彩， 哇， 这三十三间你一看就是一好长的一间房，好长的好长这么一个大房子，这地儿不申遗然后呢，以前呢，多少年前，咱们中国杭州不申遗，因为杭州是人间天堂，那个级别在咱们中国哪有不知道杭州的， 对、 多美的地方，不用申遗。但是后来杭州意外的申遗了，那所以它当然是世界遗产了。 那当然， 所以有些这地方，那么对于我来说呢，两个世界，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个古迹吧，因为卡纳克不算世界遗产， 对， 所以呢，这两个是我继续要去的地方。 但我特别好奇，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卡纳克，它也是一个巨石阵，那和英国的巨石阵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没去过，不敢瞎说，因为书上有很多东西说的不对。网上说的不准的地方就更多了，所以我给大家讲的，之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讲的也挺开心，大家听的也觉得挺有意思，关键我讲的东西是我的见识，我看到这一切，我拍的照片，我到那儿听的讲解，然后那个我才真正知道那个地方的核心有意思的是什么。但是有好多东西，比如说纸质的或者网上的东西都是彼此抄的东西都不真， 对， 所以不真的东西还是那个没确定的、没搞清楚的，还是先不说为好。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怀宇的这些个旅程的经历和我们普通人出去旅行的这些经历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甚至说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那么肯定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们现阶段可能还是以观光为主啊、了解为主啊，甚至是有一些其他的主题，比如说美食之旅啊，怎么怎么样的其他的一些主题，那可能进阶之后慢慢的可以到比如说博物馆之旅啊、世界遗产之旅啊等等。那么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么多年下来的经验可以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走这样的一些文化之旅和普通的旅行有什么样的区别， 有 哪些注意的？ 有区别，就是我一直在路上想 我是谁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为什么把事儿做成这样。因为是这样的，就拿一简单的例子哈，吃饭来说，大家都想出去，那个喜欢到外头吃饭，也必须得吃饭，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起聊吃饭的话题。 是， 但是呢，很多人呢，只是喜欢吃，只是喜欢吃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天天换花样。然后呢，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不是愿意花精力，或者说，没有能力花精力做饭，所以呢，他就吃套餐。然后呢，就去吃，换到不同的地方吃人家的做出来的就是成型的菜，点菜，菜单上有的。我不一样，我是不光喜欢吃，然后在吃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必须得自己做。然后呢，于是呢，我就开始买材料，我所有的书，所有的就是这种资料，什么明信片这种，什么目录啊，什么这种，全是材料。等我把这些材料组合好了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做。做完了以后，我做出这东西呢是我喜欢的，但不一定是大家喜欢的。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但是分享属于什么呢？分享是属于我做好了大菜，大家在电视里看一下，然后呢觉得哎，这个菜感觉上挺好吃的，因为它做的挺热闹的。可是呢，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花精力到这种程度，去一个世界遗产敢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成本，时间成本太高， 太大了 啊，太大了。但是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收获大，我最终是想让我的精神世界能致密，致密就是它怎么能够经得起自己的考察拷问，最终让自己精神世界。如果精神世界致密了，这好处不用说，就是遇到了什么事儿都可以顺利的过去。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是钱和其他东西解决不了的事情，必须得学习。学习呢，像我这种，旅行是一种学习的方式，看电影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是一种不断的拓宽自己精神致密度和心灵广度的这么一个方式，很特殊。然后于是我就变成了那个做菜，就变成了一个自己从原始开始采购，然后呢组合，然后做菜，然后觉得这把欠一把，欠左脸最北边那岛我没去，然后我又再重新再做一把，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最终呢，大家的旅行或者大家的生活都会成为定制生活。定制生活就是我活成我想要的，而不是我活成一套餐。 对， 是吧？所以最终就是当我们的青春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脆弱的时候，可能到那时候我们会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去找自己想要的，而不是别人给你的。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 1118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还是那句话，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为什么我们不去看看呢？对不对？ 做好准备吧，还是做好准备，多做准备。在家里头，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那都是适合做准备的。 是 啊，给自己做准备。 好，也再次感谢怀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么多，谢谢你。 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主持人高磊，感谢您的收听，也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